富强的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作曲家铁原的代表作。铁原原名石铁原，辽宁大连人，1950年起开始从事部队文艺工作，担任过演奏员、指挥、创作员等职。1985年，在当代青年喜爱的歌曲评选活动中，铁原创作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摘得1等奖桂冠。这首歌曲也成为歌唱家蒋大为的代表作。铁原的名字充满阳刚之气， 如果把它同进行曲、战歌一类的歌曲联系在一起，人们也许不会感到意外。然而铁原的音乐创作却完全是另一种艺术风格。来听歌曲《信赖的目光》。几十年的文艺生涯中，铁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，这些作品旋律或优美或激昂，感情或深沉或热烈，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，有描写消防官兵的，有赞美工人的。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十五的月亮，望星空，我们的心并不遥远，去远方等歌曲，因其情真意切而被听众所喜爱，流传至今。 来听这首《望星空》。 夜茫茫啊，望星空，我在寻找一颗星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作曲家铁原是一个勤奋的创作者，他的作品层出不穷。他新近完成的作品有为祖国奉献燃烧的爱、城内青山山内城、亲亲的黑土地等歌曲。来听他的另一首代表作《我为伟大祖国站岗》。 向着北京，站在边防线，如同站在天安门广场。 身旁。啊，做一个冒着血的革命战士，无限幸 他的歌声饱含了对家乡、对自然、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之情。就让我们在歌曲中结束今天的节目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愿您好心情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，